我记得你们应该两个人是什么深夜4点坐在路沿上聊这个事情的是吧？ 哦，没有，就是那天是通宵了，因为我前老板 啊 一般开会都是放在晚上这个2点之后开嘛， 这样的， 开着开着开到5点，然后说要去吃宵夜， 嗯， 先去吃的海底捞，然后海底捞结束了之后就坐在海底捞望京店的附近， 你印 还 象 有一 很 家 深的 麦 吗？ 当劳，对吧？那个麦当 啊， 劳是个，因为北京的深夜24小时开的店实在太少了，你知道吗？不得不这个印象深 了 刻， 解。 所以当时这段话是我们就说劈着腿，然后蹲在那个麦当劳门口7点多钟的时候在讲的。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 点 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news，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湿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Anyway 点 FM，妈的，谁写的 opening？绕死我了！ 谁写的？ 一定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 行，今天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嗯，发了3个红包。 不止啊，后面还有那 哦，哎，怎么说呢，对吧？哎，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一次就 个。 是德川家康式的这样的胜利 我们今天在 B 站上做了一次直播嘛，对吧？然后主题的内容是关于会员群的一个群晚会，也就是每年我们会给我们的会员根据一些活跃指标啊等等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指数，然后颁一些稀奇古怪的奖。之前的话，我们是在群里面直接就微信群里面直接颁奖了。那今年现在我们毕竟 B 站的直播平台也搭起来，所以做了一次非常微小的直播。 主要想找个由头来回馈一下，就说 对， 又支持了我们一年的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对。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其实也在我们话题库里面放了蛮久了。 哎，那个你是不是漏掉了一些什么？ 什么？ 就是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 我前面已经欲言又止的说过了呀。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可大可小，我觉得。往大里讲呢， 怎 它， 么大，怎么小？ 往大里讲呢，它可以算是 什么时 摄 候 影。 它大，什么时候它 不 小？ 要这样好吗？ 我们是以一种就是严谨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嘛，对吧？ 好，大呢是说，我感觉它其实是摄影的一个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吧？ 哎呦，这个厉害了，这个我就不敢说了。 往小里说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摄影素材，应该是这么说吧，照片素材，应该是这个话题。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不太喜欢"素材"这个词 我也不喜欢， 啊，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语境下面， 嗯。 往往会给人一种是不劳而获的感觉。 哎，对，不过呢不要紧，我们今天还是会以尊重版权的前提下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也带到过一些，然后也挺巧的，我在知乎上可能最近几年其实并不是很活跃，但是之前回复的回答里面赞数最高的一个回答就是关于平面设计里面素材去哪里找。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利昂之前一直吐槽嘛，就是知乎的问题是可以别人随便篡改的。那我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并不是叫平面设计里面的那个素材是哪里来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关于纯照片的素材，而不是平面素材。 所以你看，这种就是题目一经删改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出现一个很尴尬的 有点 场 尴 景。 尬， 明明当时回答的时候， 是对题的、啊、对吧 对、 嗯、 但好在呢它其实相对来讲问题还是会有日志留在那边的还是能够回溯一下的 但是日志这件事情并不对普通用户友好 因为它入口本来非常深当然知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是讨论的主旨啊 知乎也不值得我们讨论 其实之前我们也花了蛮长的时间做在各种公司里面做过一些设计对吧不管是照片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插画呀美术啊这种资源应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可能跟每个人的工作属性不一样吧比如说我在做运营的这两年里面其实用到的各种插画类的这种生成的自动生成或者说可以半自动生成或者说我可以手动利用一些素材拼切的那种网站比如说 Canva 那种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在做其他的一些岗位上的时候其实对运营图方面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但是比如说你在做 UI 的时候需要一些漂亮的图片呀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做播客的时候封面上面需要有一个跟主题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图啊那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素材库里面其实多少还是会有用到一些的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比如说 Unsplash 现在这个应该算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无版权图库的网站了吧好音乐回来哎，我其实今天就不要让李阳来问我了吧我今天我自己来自问自答吧自己直接说了吧 今天果然是特别的意思 最早对图库或者说素材库这个词产生概念其实还是在我们以前惠普的那个时候 嗯，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惠普有一个就是内网的 对 它的 内网里面自己的一个图库 对对对 总体来说那个图库还算不错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小型化的 Getty Images 或者说国内对应的应该叫什么视觉中国虽然里面的照片首先它肯定文化包容性没这么强就是你要在里面搜月饼搜中秋节肯定是出不出来的但是在国外的一些照片比如说你要找一些人物啊表情啊心情啊或者说场景啊很多都是能找到的 嗯， 而且相对来说最让你放心的是因为这里面的图可能质量并不是最好但肯定是法务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做产品的时候就反正放心用嘛 说到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图片版权的这部分的这个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姐姐你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展开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图片授权的这些类型 其实我这个不是很专业 但稍微说一下、 我真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嗯 Getty Images 嗯 它里面的图其实这分类我其实就搞不懂 嗯 因为我也是在 Getty Images 里面算不算签约作者、 嗯、 因为签约作者是他要跟你签一些比较正式的合约、 嗯、 我只是说之前最早在 Flickr 里面发了照片然后 Getty Images 的某个计划把我给拉了进去然后也确实也签了合同但是只不过就是他给我开了这样的一个后台我可以去上传照片、 嗯、 但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以及每次结算这个图片的费用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什么 RF 啊 RM 啊这种区别在哪边它里面其实每个人的收入每张照片的收入是不一样的而且老实说我毕竟不以这个为生所以这里面的照片我确实搞不太懂什么样的 好像是跟照片里面的内容也是有关系 对 有 些可能比如说是新闻啊这种时事类的这种图片跟那种普通的图片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 Getty Images 里面去传那种照片的话它的审核非常非常严格首先如果有人的话那你必须就要跟这个画面中的模特有签合同、 嗯 也不能叫合同应该叫授权它这个授权可能有 Getty Images 自己的那种格式文本让对方来授权、 嗯、 那这个其实是你我觉得这还是挺容易想到的、 嗯、 但其他很多方面我碰到过很多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拍建筑物你拍比如说你拍上海是一个外滩这样的一个照片、 嗯、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拍单独一栋建筑哪怕那个不是什么名家设计师比如说只是如果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很破的小茅房我去拍了一张照片在旷野当中一个小房子、 嗯、 这种都不行 就它不能有可以辨认出来的单独的这种物件放在那边。 是对 Get Images 这样的这个就说卖 Stock Photo 的这种平台来说， 嗯， 他觉得这个是会有这个 法务风险的。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你里面遇到一些明显的 logo， 嗯， 举个例子，我这边拍了一组自行车，自行车上面有 Giant， 嗯， 奇安特的 logo， 嗯， 那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不行的地方也很诡异，就里面出现一些文字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我记得我之前传了一张在泰国拍的，有一组那个一排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好像他会针对里面的一些广告牌上的文字都会有一些要求，上面的文字太醒目了，然后这上面的文字可能是租自行车的一些细节，然后他觉得这些文字太细节，这种也不行。反正他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确实是对于 stock photo 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卖出去，他卖的每一张都是他要担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他会有非常严格的审核的这个过程。相对的，国内来说，很多的网站都是会有这种问题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国内一些网站下到一些来源也不清晰的这种素材，有些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确实是盗过来的，有些它其实不是盗，它可能是打包了其他一些免费网资源。但是免费这个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含糊的这样的一个词，因为大家都说免费照片、免费音乐、免费什么素材，对不对？ 其实 免费 它也会有使用场景的限制， 对 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最简单的 CC， 这是一个我们理解上意义上的免费授权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授权，但 CC 它也分很多种，有些的话它会要求你可以免费用我的图片，但是你不能修改我的图片，有些比如说你可以用我的图片，但是你必须得署名，或者说你给我加一个链接，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用我的图片，甚至你可以修改，但你不能商用。然后还有一些 CC， 就比如说 CC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比如说 Unsplash， 它我印象当中它上面的授权就是 CC0， CC0 的意思就是我放弃了一切权利，你甚至可以拿着我这张照片拿出去卖，有人买都可 以。所以就说当你把你的照片上传到 Unsplash 的那一刻起，平台是默认你已经确认了你能接受 CC0 的授权， 对，是的，你是需要签协议的， 嗯， 然后反过来说，就像李阳，我觉得李阳前面提的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这些授权，其实是一个门道很深的东西。因为比如说在前司，包括在现司，我们在遇到一些图片需要授权的时候，其实法务会研究的很仔细的。但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经验之谈，就是其实法务部门看到 Unsplash 这种网站，其实他会是比较怕的， 比较头疼 啊。我可以从一个 Unsplash 上相对活跃的作者的角度来讲，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我在 Unsplash 上面去传图的时候，它也是有要求的，但是 Unsplash 对于它的图的要求其实会很低的，不会像前面 Get Images 一样那种那么强的审核。所以说我传上去的照片，比如说里面有人啊，有什么，它都不会管，它默认你在上传的时候就等于有一个小暗沟，就你已经默认了这些东西，他人家都已经同意这些授权了，但是从我这个传照片的人来讲，我是以我的道德，以我个人的行为基准，甚至对于 Unsplash 这个网站那些活跃的用户，他的条件会更宽松，比如说每月上传多少这样的限制没有啊，或者说不需要很多的人工审核啊。所以说如果我万一我传了一张东西，其实或者说我也不是道德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没搞清楚，那放到了这个网上，Unsplash 其实也已经审核通过了，但这个时候其实并不代表这张图100%就没有法务问题了。 哎 ，Unsplash 也会审核吗？ 会审核。像我这种用户，比较高级的用户，对吧？它是有比较宽松的审核机制。其他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审核机制。但总体来说，你上传上的照片，其实马上就可以看到。只不过会不会出现在它的搜索 feed 里面，会不会出现在它的推荐页里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跟 Dribbble 是一样的 ，Dribbble 你如果没有那个他们的邀请账号，你照样可以传图片，但这个图片是不会出现在别人关注的列表里面，也不可能出现在 popular 榜单里面。 Dribbble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哦， 很早就这样了。 不知道，因为我很早就是 烦，你可以烦的好。那说回来这个 Unsplash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确实从 Unsplash 的角度，它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公司嘛，它也不可能像 Get Images 这种商业化的公司做这么完整。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的会有理解或者说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所谓的开源性质的无论是服务也好还是产品也好，其实都会有触及这个灰色的部分。 对，是的。岔开来讲啊， 如果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素材扩大到程序代码这个部分，其实会更复杂。就你会发现程序员他们在发布这些开源内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license， 这种 license GPL 啊 MIT 啊或者说其他什么，这就更复杂。因为有些比如说他会要求你，你可以用我的代码，但是你用我的代码必须跟我用一样的授权，或者说你可以用我的代码但是不可以商用等等，就可能就更为复杂了一些。 对对对，你说到那个 GPL 的那个授权嘛，或者说那个协议嘛，其实当年我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感觉像是病毒感染一样 啊。你这么一说有点意思， 对吧？ 那这个不展开啊，我们再说回这个图片网站，我们是怎么开始这个话题的来着，我有点忘了。 最初的时候其实我想跟姐姐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就是聊一聊跟拍照相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谁知道节目一开始就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说起来了，对吧？ 那这个反正也说起来，那我继续说下去啊。 好， 总之给大家反正提个醒吧，因为这种事情确实可大可小。我怎么又说可大可小？比如说你自己个人的项目，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公司里面用到的话，真的经常跟你的法务 check 一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其实现在当前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们可能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应该就说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不是图片就是字体， 对 吧？ 字体就更多了嘛。 对对对，你们的公司一定只要是有商业行为的，一定会有接到过，比如说字体公司。或者说像这种就说图库的公司打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就首先还是一个问询性质的嘛，还不那么严重，对吧？如果你不整改的话，可能给你发律师函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或者说一个顺序的这样的这样的事情。 提个不能说建议吧，提个意见吧，就是使用过程当中有几个事情需要注意的。一个是你尽量避免国内那些一看就很山寨的那些网站，包括但不限于什么 PIC 数字某某某某或者数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 Getty Images 上传了一张照片，然后 Getty Images 有一次给我发了一封信，然后他就说我们侦测到国内有些网站盗用了这张图片，然后这张图片用在了哪些网址上，他列了很多，然后那些名网址我也不说了，有些我完全不说，有些其实还是挺规模应该不小了，什么什么图网，对不对？你们大家都懂的。他当时给我的这个法务给我的发的信就是说，你如果给我们授权的话，我们可以去打官司，然后这里面的他的侵权的行为是需要去被制止的。因为我其他东西我不知道它来源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照片我很清楚，这就是我自己拍的，版权绝对是属于我跟 Getty Images 这边的。那他们如果有这么说的话，那肯定说明这张图片通过某种方式他们得到了，然后他们以某种方式放到了他们那边，对不对？尤其是国内的这些网站，一看就没怎么听过名字的，这种大家要小心一点。第二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 Unsplash 啊，什么 Pixabay 啊，什么这种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免费图库网站，其实大家也要小心，因为他们的确是好心，而且确实给这个行业的推动是非常大的，然后这里面确实也有非常好的一些资源在里面，但他们承诺所有的作者都把他们的授权给贡献了出来，但不代表这张图就完全没有法律问题了，这应该是一个上行和下行它不是完全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网站的问题，而是说确实它有一些风险，所以在用的时候大家也是要小心一点。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在为你的公司去做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尽可能的从一个执行者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去把这样的一些风险暴露给你的领导，或者说你的直接老板，或者说授权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样的同事，告诉他说如果去采用一些来历不明的网站，或者说一些公开是说它是会提供一些就是说开放版权信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素材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千万告诉他们这个其中是会有产生风险的。反过来说最简单的方式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去花一笔钱找一个 靠谱的 渠道清晰的这样的一家供应商，从他的渠道去购买你要的相应的无论是图片也好，还是音频也好，还是视频也好，相关的这些素材。 总的来说一分钱一分货嘛， 哎，是的， 这个不一定每次都准确，但总体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以尽可能高效率的以及说减少这个过程当中不必要麻烦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考虑的话，你还是花钱去购买一些相应的服务， 可能是最经济实惠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意见我觉得不是每个地方都能 apply， 但是如果公司、 嗯、 你们公司有专业的法务的话，其实 是可以多跟他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嗯、 我感觉这个说句实话，不管是我现在心动这边还是说百度这边， 但是老 实 说、啊 嗯、 一般来说即便公司的法务团队可能是一个团队的话，他的人数 也不一定很多， 也不一定很多，而且他们每天要处理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也顾及不到你、 嗯、 所以 一般来说你会去想要 check 这种事情的话，一般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发布啊什么的、 嗯、 对吧。所以这个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先从源头上面、 嗯、 先去自己有这样一个意识、 嗯、 考虑到这个问题， 嗯， 尽可能的去避免发生这种就说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以前博客里面也写过嘛、 嗯、 我感觉确实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以前惠普， 嗯， 一个是 说惠普吧，可能说以前老牌的这样的科技公司、 啊、 他们都就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意识其实都是比较、 嗯、可能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他们作为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知识产权啊、 嗯、 版权方面的教育确实是比较到位一点。 嗯， 嗯，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嘛，一个是说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图标，画了一个图标，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吗，还是偏写实风格的图标，打印机的操作屏首页它有一个 gallery， 就是相册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它需要在相册的图标里面画几张照片嘛，对不对？那照片其实当时我们用了一张海滩的一个图片，但这个海滩图片在用在图标里面，我们不想画的这么写实，其实是把它类似于像 AI 的 trace 一样的把它做了一个偏插画的这种处理，其实已经跟原图完全不匹配了，但是当时这张图片呢我们还是会花了很多的钱，有点像当时那个 Windows 的那个默认壁纸的作者一样的，找到了他本人签了协议把这张图给买了下来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说，这点我其实还比较惊讶，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一步的 check 是谁在那边做的。另一次我们产品在发布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可能在 demo 还是在贴纸的里面用到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我们那这边一个实习生同学啊，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实习生我有点忘了，反正就他当时想需要一张花的照片嘛，他那张花的照片是在我的开心网上，我自己的开心网上找到的，因为他想的说他也不想找图库了，就想找我们员工自己拍的照片，那这个应该也没有太多版权问题，所以他就在我的开心网上随便挑了一张照片，后来就传上去了，但我也不知道是谁 check 的这一步，但反正在产品上市之前我收到了一封这个 email， 他说这张照片听说是你这边拍的，然后现在在产品发布的这个阶段也不能再改了，那你需要给我们签一个授权，其实也不叫授权，威逼啊，就是一个免责声明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吧、 嗯、 表明你放弃对这张图片的一个版权的追责、啊、好巧不巧那张照片虽然是我开箱网上的那个图片，但它不是我本人拍的，是我前女友拍的，因为看到这么认真的邮件过来，我也是很认真的去给他把相关的法律文件他签了一遍，就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 嗯、 因为确实我觉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于知识产权对于这种版权非常有概念的公司，他的工作其实会做得挺细致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避免你后面很多的麻烦。当然如果你公司的规模不大，或者产品的类型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图片啊素材啊，可能问题就没有这么严重，对吧？ 但总之我觉得就说还是意识先行嘛、 嗯、 对吧， 对， 你有了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这个做事的方式，这样的意识的话、 嗯、 那之后再面临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总不至于说手足无措，对吧？ 对，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终于把这句词念对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也说到版权，我觉得其实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聊一聊、啊、 嗯， 就关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其实在不同的类型的群，哪怕有时候不是设计群，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公司今天收到了方某或者那个汉某公司字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说我们侵权的使用了他们的那个字体， 嗯， 那这个需要法庭上见，对吧？ 嗯， 就这样的一封这样的一些邮件，这种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 我也说说我身边碰到过的最后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啊。当然就是总体来说我待的公司还是大公司，百度其实在版权问题上也出过很多很多问题，一般来说都是一向上到下，因为这个组织太大了，没有沟通清楚，每个人可能有不清不楚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公司自己层面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跟方某公司是有协议的，那所有的这个他们的字体在某些年段里面都是可以去直接使用的，当然内嵌的话就要跟他们再重新谈这样的，但我相信不是每个公司都会有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其实很显然的一点就是说， 就像大家讲的，他们发的这个法律文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准确，他们可能收集的证据也有误，因为毕竟他们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来用他们这种产品嘛，他可能有漏网之鱼或者是错漏都是有可能的。你做的第一点就是你自己先自查一下，从你公司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用过他们那些产品。然后有些东西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微软雅黑啊、兰亭黑啊这种，你看似好像是像空气一般直接存在于那边，但其实它的版权有一半是说不大清楚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有可能你的确是侵权了。但是话又再说回来讲，就一般来讲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件发给你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他就直接是为了跟你法庭上见，对不对？因为虽然大家都调侃说这两家字体公司可能有一半的员工都是法务，对不对？但其实也不太，这想想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他也不可能花那么长的时间跟每一家公司在对簿公堂，因为对簿公堂这个过程本来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嘛，对吧？最重要的他还是可能希望你能够直接去买授权这样的。那如果你想要非常简单的了事，然后也不想额外节外生枝的话，我觉得就你直接去购买他们那些产品，我觉得其实一般来说问题也都解决了嘛，对吧？ 好吧，嗯嗯，怎么讲到字体了呢？ 举个例子嘛， 嗯，相当的莫名其妙啊。 那么回来、嗯、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回来之后我想聊一聊前面提到过的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其实我算是也许不那么重度，但还算是用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也是用的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Unsplash 嘛。 其 实这个网站我们几乎每次线下活动都会提到， 嗯，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 对我台其实已经是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对，我台可能有20%-30%甚至更高的比例的封面都是来自于 Unsplash 里面的那种图库嘛。 嗯 嗯，老实说我对他其实是很有感情的，挺巧的，他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其实正好你记得吧，他最早诞生的时候是一个 Tumblr 的一个网站， 对， 他在 Tumblr 上做的还挺不错的。他们一开始的模式非常有意思，就是每周发10张照片可以给你免费下载，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员工或者其他收集来的一些个人收集来的一些照片，可能也有些来源是 Flickr 上啊这种搜到的这样的一些版权是 公共版权 CC、公共版权的，也不能叫公共版权，就是 CC 授权的这种照片嘛。 嗯， 因为其实你去 Flickr 这种网站啊， Flickr 是个很老的词了，对吧？但它 Flickr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对于授权的选择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在 Flickr 内部的搜索引擎去搜索对应的这种图片的话，其实你可以按照版权来进行搜索，比如说可以设置成是否能商用、是否能免费用等等等等这种选项了。Unsplash 最早在 Tumblr 上做了这样的一个轻博客，其实就是这种模式，每个礼拜10张。其实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这种模式很多人都用过嘛， 其实像 不一定是照片 Shutterstock 这种就说廉价的这个付费的 stock 网站的话，它其实你买它最便宜的那几套餐的话，我记得也是每周你可以在它网站上面下载10张照片。 但我觉得这还是很不一样的，那 Shutterstock 上面它的图库本来就很大嘛，它在它那么大的图库里面每个礼拜给你下10张，跟 Unsplash 刚那种模式还是很不一样的。你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发现，就是他最早每个礼拜上传的一些照片其实还是偏比如说风景啊，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人像，或者说一些数码科技类的产品这样的，其实它是很有局限性的，再加上一个礼拜就10张，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图库来使用，因为你只能找一些美图，你就随便找一些美图，那 Unsplash 完全没问题， 其实可能 对吧， 当初的这个状态和 Tumblr 上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种就是说图片分享类的这个博客其实都是比较相似的， 只不过就他可能当时正好趁着这股东风，就是大家对于无版权产品，然后对于公开或者说你前面提到这个词开源自己的各种作品的这种在程序员界以外的扩展这阵东风，导致了他们的网站当时非常的变得一下子非常的 popular。 如果你看过他们自己写的那些博客的话，反正我会贴个参考链接，如果你英文可以然后也对他们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个产品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知名度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了解它，就说如果你的英文阅读能力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类似我对吧， 你可以去试用一下，比如说像 DeepL 这样的， 嗯， 对吧？这个人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经网络，然后深度学习的这个辅助的翻译的这样的工具， 嗯， 其实我发现现在 DeepL 也好，或者说国内有一家叫做，哎，那个应该是文曲星的那个。 这样的吗？ 彩云小艺 啊、哦，彩云小艺是吧？ 对对对、 哦， 他们家的产品其实对于这个整文翻译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本的可读性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确实，彩云小艺我没怎么用过 ，DeepL 我是用过。 对， 我是他的，也算现在也算是重度用户了。 嗯， 我都已经赋予了他那个开机自动那个运行的这种神圣无比神圣的权利了。anyway， 说回来啊。Unsplash 一开始的话它就是这样每个礼拜十张嘛，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哎，这个网站上面的照片曝光度还挺可以的，那很多人都想要直接去贡献自己的这种照片，而且 Tumblr 如果你记得的话， Tumblr 它有个很好的功能，就是说不止博主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上面写东西，你其他人也可以向他投稿，那这个投稿内容如果博主通过的话，那就会显示在那边，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了，就是 Unsplash 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开了两个 feed， 一个 feed 就是那照样还是每个礼拜十张的这样的一个主 feed， 同时呢所有其他人自己上传但是他们编辑没有入选的这种照片，因为到后期可能这些照片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另开了一个 feed， 让其他有需要的人可以在那个里面下载，但是当这个东西做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每个礼拜十张的这个照片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那些用户自己上传自己提交的那些图片，因为那个东西才是量最大的嘛，所以在之后他们就自己做了一次改版，也不能叫改版，而是他们直接做了一个自建的一个网站，也就是现在 unsplash.com，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且其实你读过他、这个我要说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真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关于 unsplash 是怎么做起来的这样一个文章嘛。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做另外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那个网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们一开始是做一个也是跟设计师有关的，我记得是社交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找工作类似于这种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站的他们的一个设计团队做了 unsplash，然后做了几年之后发现 Unsplash 成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了，所以他的创始人决定把这两个部分给拆开来，然后他自己专门去做 Unsplash， 然后之前他们做的那个网站卖给了谁呢，卖给了 Dribble 的母公司，收一个搞垮一个的那个谁是谁，这是后话我们不说，但反正确实 Unsplash 成了他 国外的阿里巴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阿里巴巴的法务请不要告我们，说回来 没关系收我们吧，把我们弄死吧。 说回来就 Unsplash 后来确实他做的特别大嘛，自建网站之后那他就不需要受 Tumblr 的那些束缚了嘛，就没有什么每个礼拜十张这种性质，而是说所有用户都可以向他们上传东西，然后他们的编辑每天都会去手工精选一些今天上传上来比较好的照片，然后在现在他也保持这个功能，所以你首页打开来默认的话是 Editory 这个编辑精选的这样的一个 feed，但是呢他们现在又多出了很多分类，比如说编辑会做一些比如说壁纸啊风光啊人像啊等等这种子目录，以及各种 tag 让你去订阅或者去查看，甚至它还是跟时事有关会做一些东西。 其实就说我非常尊敬至今还在就说这种内容分发的这样的一些渠道上面去做人工打标签然后分类的这样的产品，我非常尊敬他们。 我也是一个用了时间挺长的一个用户，他们在做前面说到那次转型的时候确实也加了一些功能，一些社区的功能，因为前面提到这毕竟是个小公司嘛，人肉打那么多 tag 其实也是不太现实，所以有一阵他们做过一个功能，就是说每个用户如果你想要给社区做贡献的话，你可以让你作为一个审核员，他会随机给你展示一张没有任何 tag 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打 tag。 在之后呢，他其实从产品设计上来讲也提高了一点，就是你自己在上面上传照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虽然不强制啊，但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打那些 tag。 为什么有人愿意打 tag， 就是因为你的如果你在上面打的 tag 越详细越细致，那这张照片被人家找到的可能性就更强，然后它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曝光率啊下载率啊就会升高，你自己从成就感上就会提升嘛， 就是一种特别朴素的这个 SEO 的 对对对对，而且确实这种思维也是非常类似于 Web 2.0 那种时代的那种精神。 是的， 所以说实话就是这一点也是让我对这个产品很用的挺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前面也提到 Getty Images 上我以前也传过那些照片，而且说实话累积到现在应该赚了 可能赚了一台比较好的那个相机机身的钱还是有。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同样你是把同样的照片又往， 当然不是了，但他不可能这么做，这么做肯定是不合规的嘛。 啊，好，那我就没问题了。 虽然在 Getty Images 上也偶尔会有一些小钱来赚到，这个说句实话，就是 Getty Images 上那些钱，因为我毕竟传的照片数量也不多，可能就是二十来张。这种照片人普通人那种，他们按有订阅模式啊，或者说作为其他这种什么。普通的这种授权的人来使用你这张照片，你收入的钱其实非常非常的低的，甚至从我自己拿到的报表来看，你是根本看不出来是哪张照片卖掉，哪张照片没卖掉，它其实都是有点像订阅制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如果有一张照片是被人家购买了比较高级的授权，就比如说他要用在某个比较重要的地方的话，那这张图的收入可能就会高很多，就可能一下子比如说$99甚至这样的。 嗯， 当然这也是我猜测，因为我也没有很深入的了解研究过他们这个机制。我只是从我每个月收的报表偶尔看到，哎，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月的收入增加了，就会发现，就可能我猜测是这样的。我前面提到这个是说，这些钱虽然感觉哎，偶尔能赚点零花钱也蛮好的，因为毕竟我在这上面没花什么心思，我都是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随便拍一拍，或者说甚至都是拿 iPhone 拍的，也有传过这种东西，其实赚点小钱没什么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自从我把照片不再上传到 Getty Images， 而是都上传到 Unsplash 之后，我觉得这里面获得的那种成就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虽然我不像 JJ 你是如此这个深度的 Unsplash 的这个用户，或者说图片贡献者，但是我也在 Unsplash 上传了一些照片，虽然下载量我可能一个月会想起一次去他的后台看一看，但是看到后台上面显示说，哎，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些平台去用了我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这种感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确实就像李阳说的，因为我可能我的照片上传数量又更多一点，而且确实有几张照片其实它的数据还挺高的，所以我经常会发现有朋友突然来了一张截图说怎么哪哪哪都看得到你啊，或者说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在写公众号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他用的这张照片不就是我的那张照片吗？甚至我觉得我的成就感最荣光的时刻是 Unsplash 他们第一次做那个手机 app 的时候，不是手机 app 是需要在 app store 里面上传这个截图的嘛，这里面截图里面的那个相册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的，这一看，哎，我的头像都在上面，就这时候感觉就觉得挺好的。另外一个很荣光的时刻就是我其实之前在少数派上面那个年终总结我也提到过的，我之前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很喜欢某一支非常小的一支独立乐队 FM84， 然后他们的作品其实我挺关注的，所以我在网易上也是关注了他们，网易每次都会给你推送说他们又有一个新的专辑新的单曲上线了嘛。那有一天我非常高兴，就是上班开始摸鱼准备听音乐的时候，哎，一打开网易的这个东西一看到，哎，怎么连网易上都能看到我这张照片呢？再仔细看 FM84 他们上传一张新的合作单曲，然后他用了我一张 Unsplash 上这种照片，在这种时刻就是这种成就感，我觉得真的不是 Getty Images 上给你几千块钱能够换回来的，就觉得心里很开心。我觉得所有这种喜欢去把自己的作品包括程序包括音乐包括图片包括这种东西去开源给别人用的时候，可能享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吧。 音乐回来对吧？那啊，好，我们经过了这个50多分钟冗长的这个开场白，是吧？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样的， 今天来跟大家讲讲相机的那点事情啊，其实不是，就是刚才姐姐有在之前也提到很多次嘛，对吧？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设计师其实现在好像发现成为了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哎，因为你是站在这个执行端的非常前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你在产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经常会碰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会有侵权风险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这个图片也好，无论是这个音频也好，还是视频也好，对吧？那姐姐刚才也有提到过说，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去使用一些类似比如说像 Unsplash 这样的一些开源性质的这个无版权的这样的一些图库的时候， 你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风险，对吧？需要承担这个风险。那我们能不能就说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或者说我们要做的这个任务其实依然还是存在的，那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风险？除了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合作方去采用一个付费购买的形式去买那些付费版权的图片去使用，除此之外还能干嘛呢？那我觉得说，哎，不妨你自己为自己去创造一些你可能今后要去使用到的，比如说图片素材也好，或者说音视频的素材。 其实你说到这里，我其实想到就以前我在腾讯很早很早时候，他就其实腾讯我觉得这方面做的都一直挺不错的。然后他们之前我记得 CEC 团队好像还做过一个自己的模特库嘛，就是让自己的成员里面愿意贡献当模特的这些成员经常会拍一些照片嘛，这些照片就作为他们自己的图库，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去使用，因为毕竟都是自己的成员嘛。简单的人像照的话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做产品需要发布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指着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需要几个漂亮美女在那边笑呵呵啊，这种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嘛，对吧？而且确实这也能规避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挺搞笑的。 哎，怎么说？ 网上有一张梗图嘛，被各种地方都被用烂了，就是一个男朋友牵着一个女朋友的手，然后他这个男朋友再回头偷看另外一个女的，他的女朋友就在旁边很鄙夷的眼神， 就是仿佛这个就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啊。对对对，其实在被网友熟知之后他就被改成各种梗图嘛，就比如说我用着手里的 MacBook Pro 然后20年的版本，然后回过头来看个 M1 啊，对吧？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在贴不同的 logo 贴不同的名字，这张图被用烂了。而且呢后来也有人去挖掘这个图背后的故事嘛，就是其实他是某个摄影师御用的这几个模特，然后他以这几个人为中心为题材，其实拍摄很多的图片，你可以把家长里短家长伦理的这种很多故事在他的图库里面全都能找到啊，比如说求婚啊，比如说两个人吵架呀，比如说前面说到这个例子，甚至包括生孩子等等等乱七八糟，人的一生都可以在涵盖里面。其实在这种图库里面很多以图库为威力图库为生的这些摄影师，他们的作品其实卖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呢他就是靠量来取胜的。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你打上精确的 tag， 多多少少总有钱总归会被人用到的，哪怕这个东西很奇葩，对不对？那再回过头来说到我自己这边，我也经常用 Unsplash 上面的一些人像来作为比如说用户的头像啊，放在我们的产品里面。但是 Unsplash 里面虽然现在图库里面的图越来越多了，但是比如说我要找一张中国人，你搜 Chinese 搜 Asian， 如果你要搜一个中国姑娘的话，99%你能在第一页看到一个穿着紫色上衣然后看上去还挺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姑娘，像跨在栏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轴上参考链接里面贴一下这张图，因为这张图我在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有主要是国内啊，不同的 iPhone 的那个 iOS 的那个 App Store 或者说他们官网上那些配图上面看到过，可能应该有几百次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我来搜给你看一看啊。 5 minutes later， 就这个头像你有印象吗？ 没有， 光速打脸， 完全没有影响，但是不重要。 讲不下去了，不重要啊。反正这个姑娘的脸我是那个看了好多次，而且确实她在 Unsplash 上面应该是挺 popular 的这样的一个图。如果你以那个亚洲啊或者中国啊女孩啊这样的关键词去搜索的话，我的 point 就是说，你经常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图库虽然他们的量其实很大，但是如果你按照不同的关键词来 filter 出你想要的那些照片的话，经常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用的图可能最后都差不太多。这其实也发生在音乐啊这种东西选择上是一样，对吧？很多播客包括我们包括其他台，它如果我执着的用一些免费音乐的话，我最后找来找去可能都是类似于某种风格然后某种差不多的这种音乐，虽然它可能不是同一首，但是如果是图库买来的话，它这种雷同性其实是很难避免的。那如果你 就是其实可能就说旱的旱死，然后涝的涝死，对吧？是这种状态。 对对对，有些热门的主题确实图很多，但有些地方其实不那么多。然后 从这个角度侧面的反映出来，其实除了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之外，其实亚命也挺贵的，对吧？ 对，这都能扯。Anyway， 我的 point 就是说，就像前面李阳提到的嘛，如果你包括你自己，或者包括你们公司，你的 团队有这种意识，然后自己会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嗯， 其实有些时候收益还是挺大的。 嗯，所以欢迎大家听，就是听到这里的吧，欢迎大家来听今天的正片的内容。 又到正片了。 哎，说到这个，就说，首先一点，你怎么去采集你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内容呢？你首先要有一个拍摄的设备，对吧？ 对，哦，转话题终于转到李阳擅长的那个话题上了。 其实拍摄设备很简单，就像刚才姐姐说的，他甚至有一些用 iPhone 拍的照片也放到 Get Images 上去售卖了，对吧？有何不可呢？ 对， 现在的数码，说错了，对吧？现在的所谓的智能手机，他们发展到现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之后，最近几年其实就是在一个劲的去堆砌这个摄像头的相关的参数了。所以说这个堆砌之后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其实现在的智能手机的这个摄像头这边，它的成像的质量怎么说，堪比以前的这个数码的卡片机了，对吧？哎，这个应该是能够比的，甚至是说有一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甚至现在的就说很多的这个高阶的智能手机的它的这个摄像头的后镜组的话，甚至它会带光学防抖，然后机身的那个多轴的这样的一些防抖的这个东西，它其实都已经配备了，以及说它会给它一块专用的这个 ISP 去做这个图像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系列的这个运算，带来的这个成像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你可以说，哎，每一家他们的这个成像的这个 profile 是会有各自的一些倾向上面的差别，有一些可能会对某一些颜色的调试会偏重于比如说这个艳丽，有一些可能会还原的更真实，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成像的产出的这个质量已经是一种就是说对比较严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不单单只是一种小品级的。 你说到这里啊，我老实说我其实现在非常的好奇，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让苹果放开手脚去做，不要 A14 直接上 M1 加强那个跟图像处理有关的这种部分的东西，然后这个底放开让它做，做一个相机，当然现在是瞎说的，或者做一个摄像功能极其放大的 iPhone， 当然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畅想啊，如果你看过我们那个时报的那篇翻译文章，也就是少数派上面写的翻译的一篇来自哈利德的，哈利德是一个相机应用 iOS 上面的一个 app， 对，他们那边的博客上面写的详细介绍苹果的 Pro RAW 的这种RAW 格式照片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很强悍，然后包括他现在就像李阳前面说的，他在整个成像的这个过程当中 ISP 做的这个处理其实已经是很恐怖很恐怖了，什么用苹果的那些专业名字，什么 Deep Fusion 啊，什么现在相机也有，对吧？但是我的畅想就是，如果这一部分这一些事情都让苹果去做，然后把现在 iPhone 的这一套可以不计成本，或者说不那么计成本的情况下去做成一个完全大于 iPhone 的这样的一个相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相机厂商还能不能打？ 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我最近我正好看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他有讲到说，哎，现在的数码相机，又说错了，哎，现在的智能手机的这个后置摄像头越来越厉害，以及说他们会各家这个手机厂商会在这个就说光学成像的基础上，再加上比如说 ISP 那边去提供一系列的一些就说后期的数码校正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算法的辅助，帮助它的这个成像，那他们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运作产出来的这个结果，跟现在的高端的这些单反也好微单也好的这个成像之间，现在就说他们的差异有多少，或者说稍微畅想一下，再过几年就是说孰弱孰强。我已经记不得就说全文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样，但是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有一小段在讲到说，现在手机厂商比如说 iPhone 它的 ISP 的相关的这个处理的能力，好像是说单颗 ISP 处理能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但是呢跟比如说 Sony 的在 Alpha 7R 上面在用到的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它的那个图像传感器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但是我们可以贴一张相关的照片，对吧？它的这个图像传感器的话其实还是要比 iPhone 那边还要就说强悍一些， 毕竟他们还是专用的，对吧？ 对对对。另外的话，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畅想，其实我在5、6年前也畅想过， 当初就说还就职一家手机公司的时候，在我提出这个离职的时候呢，我的前老板挽留过我，然后他希望 那前老板 都是前老板，对吧？不用分得那么仔细嘛。他问我说，哎，如果你希望我留下来的话，给我一块最感兴趣的事情做，我想做什么？我信口开河的跟他说，我想做相机。然后他拍了一下大腿说，好呀，那我们就去调研一下。后来就说，哎，我的前老板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然后他就找相关的人士去调研了，发现说，我觉得现在是可以稍微讲一讲，因为过了那么多年了嘛， 确实， 对吧？ 我记得你们应该两个人是什么深夜四点坐在路边上聊这个事情的是吧？ 哦，没有，就是那天是通宵了，因为我前老板一般开会都是放在晚上这个两点之后开嘛，开着开到五点，然后说要去吃宵夜，先去吃的海底捞，然后海底捞结束了之后就坐在海底捞望京店的附近，还有一家麦当劳，对吧？那个麦当劳是个，因为北京的深夜24小时开的店实在太少了，你知道吗？不得不这个印象深刻。所以当时这段话是我们就说披着腿然后蹲在那个麦当劳门口7点多钟的时候在讲的，就接着说下去啊。当初就说调研完之后的这个结果其实令我们也稍微有些心动，为什么呢？就那段时期我们的信息来源告诉我们说，就是当时其实小米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小米从它MIUI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后台数据当中看到说，接近30万到40万的MIUI的用户是非常喜欢拍照的。30万到40万的这个用户量的话，其实是可以支撑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垂直的这样的一条产品线。所以他们当时就觉得说，哎，要不要去做一个微单？小米牌的微单。我不知道这个企划跟之后的它的生态链里面有一家叫小乙的那家公司最后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关联，但是当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而且从我们的这个信息渠道得知说，当时小米已经去做了比较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因为你知道全世界现在做相机 供应商就这么点嘛，对吧？ 做相机这一块就是说最牛逼的是哪里，也就两个国家，对吧？德国跟日本。然后电子化的相关的这一部分的这些元器件最强的那自然是日本，所以他们当时就去找了日本的所谓的御五家吧，御五家其中之一啊，御五家就是说排名比较靠后的一家，因为排名靠上的他不鸟你嘛。那家当初给他的一个答复是说可以做，但是呢，如果要重新自己再去设计一套卡口，就是镜头的卡口系统的话，起码要花2年的时间啊。所以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小米把他们的计划就搁置了。然后呢，哎，再说回我们当时的继续的这个调研的这个结果，就说因为小米已经做过类似的事了嘛。其实2014-2015年的时候，全球经济并不好，除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之外，那几年其实大家的薪资是涨得最快的时候。日本那边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停滞的20年。一方面是在说他们的社会非常的稳定，20年来也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对吧？另外一方面，从负面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就是20年没有涨过薪了，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看的话，你当时去花一个，比如说200-300万的这个薪资，是很容易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御五家的这个相机厂商里面去把他们的高端研发人员去挖过来的，这是一件并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最后这件事情还是没有成型，没有做，为什么呢？这个就说到了我的人性上面的，或者说我性格上面的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 就是虚了。 为什么？ 思前想后这件事情觉得说还是不太靠谱，因为首先我们不是小米，没有 MIUI 这个用户基础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MIUI 用户基础那么大，它尚且只有30万的喜欢拍照的用户，那我们当初去做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一方面我们能够在产品发布一时就获得用户们的这样的一个接受嘛，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就说我们主力的这个手机的产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嘛，是本身就是有遇到相关的这个问题，资金也是有问题的，你再去花一个重金去做这样的一条产品线的话，即便老板信任我，我觉得我也负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思前想后的话，我觉得我就缩了，我就回上海了。 好吧。 哎，为什么说到这里了？ 聊相机嘛。 那继续说，对吧？ 嗯， 从这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完全去可以用你手上的智能手机去拍摄，去日常去累积一些拍摄的图片类的相关的这些素材，然后呢你可以上传 Unsplash 也好，或者说在你本地去建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管理机制也好，去累积你的相关的素材，等到这个待要使用的时候，那自然你会发现说，哎，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嗯， 就不会那么慌了，对吧？ 哎，其实说到这里还挺唏嘘的，你记得吗？就是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一期节目的名字叫相机与手机嘛，对吧？ 嗯， 短短到现在我看了多长时间，对，短短到现在也就一年多， 嗯， 那个时候2019年嘛，当时其实就已经挺惊叹相机跟手机这种差别或者说差距越来越小嘛，但其实放到今天感觉这个感觉其实更明显一点了，尤其苹果这边，说实话真的我要提 Pro Raw 了，但是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实在是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要从两个方面去说这件事情， 嗯， 首先从这个工具层面去说的话， 嗯， 我觉得就像刚才姐姐说的，现在的这些就是说科技巨头， 嗯， 互联网巨头他们在推的这个产品势必会一点一点，或者说会很快很快，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具体的节奏是什么样，但是势必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它会去逐渐取代掉我们之前日常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一个所谓的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像最初 iPhone 干掉了 PDA， 或者说像 iPhone 干掉了非常多人家里面的台式机，肯定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智能手机会干掉普通人手上的微单，或者说低端的微单，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发生的，但是这个是从工具属性去说，然后呢我觉得相机这个东西至少在一小撮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工具，它其实还被赋予了另外一些感性层面的这样的意义的物件，在这个层面的话，智能手机或者说发展如此之快的这种产品的话，它发展的越快它越不能替代这些东西，所以才会有那么一个骗人的这个广告的 slogan， 令那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心甘情愿的为他买单，对吧？ 什么 slogan？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你看，哎， 想不到啊，我们 今天聊了这么多，对吧？ 最后总结语居然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不，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想不到聊了这么多，还是只是一个开头，正片就没有聊下去。其实你知道吗，我开始玩照相机这件事情是始于你。 我知道呀，你以前跟我提过呀。 曾经我是一个极度厌烦比如说在旅行的时候去拍照的人，我会觉得说你拍照这件事情跟你出去旅行的意义是相背离的，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完全就怪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哎，头顶上顶着一撮高光的这样的一位男士，对吧？ 你有没有看过《心灵奇旅》啊？ 没有呀，什么东西？ 那我就不剧透了。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 是个电影吗？ 皮克斯今年的电影。 哦，《Soul》是吧？ 对，《Soul》。 哦，没看呢。 So，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不同人的感受会不一样。 嗯， 如果你正好是对于那种东西比较吃的话，可能会有很强的共鸣。 大家记得，这个是皮克斯的 So， 不是那个 App。 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层。 啊， 我觉得反正你跟我提到的说这个事情会跟 So 里面讲的东西有点像。 嗯，好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片子反正我觉得从视觉故事然后到它的利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对，说到皮克斯，其实我觉得就最近几年皮克斯的地位比较尴尬 啊。对， 对吧？ 嗯， 本家迪士尼的它的这个 动画质量上来了， 就三维动画的这个无论是画面的质量还是故事性，其实就造成了皮克斯这边不知道它的定位变成什么样子了，对吧？啊， 我觉得这一部片不说一战封神吧，但至少能够让人想起他往日的荣光。 嗯， 真的确实啊，设定啊、故事啊、画面啊都很棒。嗯， 再说到这里啊，就是我想稍微再岔开一下话题，对吧？ 嗯， 我想说，就娱乐行业，娱乐行业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或者说不能说残酷，就说 就有一种趋势，它就是在那里。打个比方说，哎，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贺岁档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周星驰，那现在周星驰不拍片子了， 嗯， 他自己不演片子了， 嗯， 但是我们的这个需求还在，所以缔造出来了开心麻花， 嗯， 缔造出来了沈腾， 嗯， 他们也非常优秀，他们拍的电影非常好， 嗯， 我们看着也非常开心，但是在看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哎，周星驰离我们远去了， 嗯， 以前的港式的这些搞笑的贺岁片离我们远去了， 嗯， 就像我们看迪士尼本家的，比如说《冰雪奇缘》， 嗯， 对吧？我们觉得哦，非常棒，无论是画面、故事，还是里面的原创的歌曲，都非常棒。 嗯、 这个时候，哎，《玩具总动员》去哪里了？《 玩具总动员》这两年有新集的呀。 你还会像当初看《玩具总动员》那样，觉得它是一部那种状态的动画片吗？ 什么叫那种状态？ 就是、 因为说句实话。玩具总动员我很后面才看，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 WOW 的感觉。 嗯，好吧，聊不下去了。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聊今天的正片。 嗯，好。 啊、 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 Anyway 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哦，这个两个礼拜之后会不会那个了？ 春节啦、 啊、 春节嘛就春节了呀、 啊、那如果是春节的话那就是牛年再见了。 不，现在已经是牛年了呀，2021年不就牛年了吗？ 2021农历2021年才是牛年啊。 那现在算鼠年还是算牛年？ 现在肯定算鼠年啊。 是吗？ 是啊。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就是一个人生在现在这个点，他到底属牛还是属鼠、 啊、对， 两个都可以，你看你怎么想要。 是吗？ 嗯， 你去派出所报户口可以吗？ 户口又不管你生肖的了。 不管的。 哎，你是外星来的吗？你见过哪本户口本上还有生肖的？ 对，我没关心过户口本吗？ 我靠，这我搞得像美国移过来的 ABC 一样的 啊。我们户口本上没有的。 哪里有生肖啊，哥哥？ 哎，那为什么这个传统一直被保留下来了呢？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这个东西算起来也挺麻烦的。 嗯， 为什么就被保留下来了？ 我觉得算起来不麻烦啊。 你算得出来吗？ 我算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老一辈的人他们完全是可以通过生肖来反推这个人多大的呀。 啊，但是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下一辈的人继续还在保留着这个生肖的传统呀，我们已经算不出来了呀。 那你不就叫没有保留下来吗？ 保留下来了呀。 那我觉得只是在消亡中呀，对吧？ 你还知道你属啥？ 我知道我属啥，但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下一个是什么，我知道我上一个什么，我知道我下下一个，然后生肖的下半段我就完全背不出来了。狗前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呀，我完全不知道。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保留呀。这就跟星座一样，我知道我是天秤座，但其他什么星座是几月几号我完全不知道。